第110集，罗明瑶注意力一下子就去了另一边。 我昨天晚上查了的，这几个地方一定要去。 他在自己电脑上点了几下，把收藏网页打开给赵斌看。 赵老师去潜水吗？我高中毕业跟同学去海南岛玩，那时候不敢花钱，就没有去潜水。现在特别后悔，这次我想去试一试。 赵斌被他兴奋的发光的眼睛吸引着，嘴角扬起。 好啊，哎，我还没去过海边呢，我也想试一试。 说着轻身过去，在罗明瑶耳边说。 要是氧气不够，我可以借给你。 罗明瑶回头笑。 什么呀？ 他的话被赵斌堵了回去，赵斌放开他，笑得有些得意。 就是这样，氧气不够了，我借给你。 罗明瑶红着脸低头推动鼠标，胡乱点了一番。在赵斌轻松地计划着这一趟旅游的时候，这天下午一件即将改变他所有生活的事情发生了。下午急诊科周主任在办公室和几个带组老师开会，说9月份新院正式开张，要分一批人去分院的事儿。突然接到了医务科主任的电话，问赵斌在不在医院，要过来找他一趟。周主任听出医务科主任语气严肃，还要亲自来急诊科，就知道事情不简单。 我在，就在主任办公室，有什么事情？是医院的事吗？我这边事情不多，有需要我过来医务科吧。 我们到科室说。 医务科主任回答。 你们科几个行政正副主任今天在医院的都叫在一起。 周主任挂了电话，脸色不太好看，医务科不说清楚事情，藏着掖着，显得不太给他面子，但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肯定是大事，而且不是好事。开会的几个组长把他表情看在眼里，各自沉默不语，揣测到底是什么大事要来。周主任沉着气，简短几句话把今天的事情讲定，留下四个行政副主任等着医务科的人来。医务科主任带着李永波来的，李永波主要是来做记录的，这会儿跟在自己老大后面左右看着。一进急诊科就先往那几个诊室看了眼，发现赵斌不在，心里也不知道该替他庆幸还是替他着急。他正要拿手机出来给赵斌发个消息预警一下，就瞄到周主任正从办公室走出来，他只好收了手机，跟着自己主任上去。两个主任握了握手，算是打过招呼，城市化的客套一番。医务科主任平时都是笑呵呵的，还喜欢开些玩笑，今天也不说什么俏皮话，公式化的说。 周主任办公室现在方便吗？我们到你办公室说。 周老师做了个请的手势。 我们其他几个副主任都已经等着你们了，就在我办公室说吧。 他们在办公室坐定，医务科主任先开口问道。 两个多月前，那位病人的首诊医生今天在医院吗？ 赵斌收到李永波的消息时候，正在地铁上挤在人堆里去医院上上夜班。刚收到李永波的消息，手机就不停震动，其他几个科室领导的消息都来了。他想了想，先看周主任的消息，是问他 什么时候到医院。 他赶紧回复一句， 已经在地铁上了，大概还有20分钟。 心里一边琢磨是不是又要搞什么课题，一边默默抱怨周主任总是想起一出是一出，下班了还不回家，在科室里当工作狂人。他又点开李永波的消息看了一眼，整个人就僵直了。李永波的消息是 小脑梗塞死亡的病人，起诉了你们急诊科和 NICU。 今天收到了法院来的传票，你是首诊医师，最近各层面都要来约谈你。 消息分成好几条，每一句话都如同一记重锤，狠狠砸在赵斌心里。赵斌心里冰冷一片，几近麻木地点开其他几条消息，是一些平时关系不错的二线发来的，内容和李永波的消息大同小异，都是在告诉他病人把科室告上法庭的事情。突然之间，世界的喧嚣如同大山一样狠狠压下来，压得他喘不过气。 你是首诊医生，当时接诊的病人进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？ 你当时问了哪些问题，查体没有？全身查体还有神经内科查体都有什么体征？你最早判断病人病情是什么？你是怎么给他交代病情的？你有提到过可能会有小脑梗塞吗？你给病人交代了这些风险，有没有记录的文字？所有沟通的内容有没有病人或者家属签字？当时用这些药物是怎么考虑的？这些药物的副作用交代了没有？病人和家属对你这些知情告知有什么反应？你觉得这个过程中你有可能疏忽的有哪些？ 赵斌已经不知道这是多少次回答这些问题，他口干舌燥，脑子里已经完全空白，几乎失去了思考的能力，所有的声音如同成千上万只苍蝇在耳膜上不停地扑哧震动，他觉得胸口沉闷，头晕目眩，恶心，但是此时此刻他却连一点疲态也不敢表现出来。 C 大附院每年总会遇到几次医疗官司，有上法庭解决的，有走中间机构仲裁解决的，每一次医疗官司都必须认真处理。对于医院来说，一次医疗官司不只是赔偿，还涉及医院的口碑，对于涉事医生个人来说就更加沉重，这是巨大的精神压力。医院法务部的顾问律师来约谈相关人员，一周里面他和这位律师见面两次，每一次都有种接近崩溃的感觉。赵斌这边提问结束了，他无力地倒在沙发上，那边律师又开始提问 NICU 病人的主管医生文真平。相关 NICU 治疗的问题更多，一项一项问下来，整个办公室里面气氛凝重，现场每个人都压抑得不敢大声喘气。提问结束，又是查病历，每一条可能的漏洞都要提出来，再有律师指导应该如何合理解释。说到最后，又是对病历、沟通等的批评和提高要求。对于家属签字，除了签字以外还要按手印儿。几个一线都听得头痛不已，尤其是急诊科这边，接诊病人数量太大，每天还有这么多留观抢救，每个病人都要这样战战兢兢的沟通、签字甚至录音，工作量要增加很多。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。我也和你们一样，我很感慨现在的状况。我以前在美国学了一段时间法律，也接触过医疗官司，接触过美国的医院，他们的医生不用像我们的医生每天如履薄冰。举一个大家应该都熟悉的例子，护士配液的时候应该用氯化钠配液，结果拿成了氯化钾，最后病人死了。病人来告医院，医院说这是生产厂家没有把氯化钾和氯化钠的瓶子区分做出来，护士在忙碌紧张的时候出错很正常，所以不应该护士和医院承担责任。法院就这么判了，护士没有责任。我知道大家都会觉得匪夷所思，在中国这种事情绝对是医院全责，我们的护士可能就会被这样吊销执照，终身禁止返回岗位。在美国，一个医生可能每周都要上一次法庭，但绝不会因为少说一句话、少一个签字被判有错。像我们的病例，大家都知道小脑梗塞是疾病的进展，是不可能预防的，我们也给病人交代过，但是我们的病人是不这样想的，他觉得我们在医院，医生既然想到了就应该有办法帮我避开这些风险。 法务喝了一口水继续说， 我非常同情我们的医生，我们医生的工作量是全世界最大的，医务工作者是全世界收入排名最靠后的，承担的风险却是最大的，但是我也只能帮你们到这里，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现有的制度，就只能迎合制度保护自己。这些文书我知道给大家增加了很大的负担，但是为了保护好自己，让自己职业生涯不会反复遭遇无理纠纷，大家要重视，一定要重视。